从一场痴梦起源的冒险，为一个古老箱子的求索，对往年祖辈恩怨的探寻。 我是被人收养的，以前的事儿不记得了。 以前童养媳是很流行的，但也有少数人家会抱养男孩，养大了之后好做女婿。 我是个搞科研的，从小就有志于研究这世上所有的诡异灵异的事件。成年之后，我付出行动，跋山涉水，走南闯北，到今天快30年了，一直在找东西。 找什么呀？ 一口箱子。 你看他的血怎么是那样的？ 遗传病，邝家的每个女人应该都有这种病。 盛家听怨气撞灵，凤凰收七根凶剪，水鬼等三线轮回，山鬼以龙骨焚香。湘西密林动百兽，悬胆风林入山心，桂林生死悬一线，九曲昆仑见真情。 符咒精灵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在你手里？ 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些地方有很多诡异的事儿，就在这个范围。 犬子，犬子， 是不是有人正在杀人呢？ 你喊什么喊？这是慎警，假的。 犬子，吴妹子上妖了。 你们都没想到吗？段太婆是为了什么去的昆仑？是为了点燃龙骨，照进来生。山腹里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去呢？ 一个千百年前的设局，一句千百年后的不认命。灵阴绝，七剪灭，水鬼消，山鬼散，每一个生命都向死而生，但总会留下鲜活而又热烈的记忆。 人死后，神魂真的都会入大荒，那么大家终将在大荒相遇吧，那该多么热闹啊！那么多我思念的、想念的都会集集一堂，这是我们的相聚，绝地天通，神人跨代，凤凰浴火，龙骨焚香。 欢迎收听由晋江文学城作者韦鱼的同名小说改编，喜马拉雅独家播出，生之忧诚意制作的多播剧龙骨焚香。 千姿，我永远都爱你。 江莲，我们还有一生那么长的时间。